梅花妥妥。天气冷了，有的花呢到春天开，有的花它不冷还不开呢，所以说是梅花欢喜漫天雪。那个梅花呢是指的腊梅而不是春梅。梅花越冷就越开，宗孝大禅期基本上都是在冬天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那就是说这个冷也是助道因缘，保暖生淫幼，饥寒乏道心。从这个自然的气候来看啊，到了冬天了啊，这是秋收冬藏啊，正是天为一大天，人为一小天，正是收摄身心的时间，好时间。禅宗这一法，我们这个用功讲念佛是水，起一情，上来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移情初发心用功的时间，这个人要有意要起移情。这个念佛是随这个移情一直陪伴到你，一直送到你成佛啊。你们看这个念佛是谁呀、起疑情啊，冷严经是开悟的冷严经，也是专讲心地法门的。冷严经有个25圆通，观世音菩萨的25圆通啊，就是梵文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。这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在这儿用，就是用这个耳根远通，我不知道。说的人呢蛮多的，他的反问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。这个反问文字性，性称无的，什么样子反问文字性？具体讲，观世音菩萨从古观音如来那个地方啊，是叫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怎么修法的呢？现在看看，耳根远通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原来跟禅宗禅念佛是水是一个道理。关于这一点，凡是有人讲到反闻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的，可认识到这一点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这个反闻文字性怎么闻法的呢？性称无上道怎么闻？是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，我坐下来反闻的，就是你不向外边攀援， 回过头来，文字性就是用你的耳根，文字性，闻自己的什么性，什么这个自性啊，自性就是佛性。那怎么闻法的呢？你是个自性就是佛性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如果今天作为耳根圆通修这一法，你怎么闻这个自性？那他说我这个耳反而闻自性啊，他说我外边的音声不听，好像是我坐下来以后啊，我这个好像是耳就自己本身有个音声，那闻这个，那怎么闻呢？二是五圆通，从闻思修。从闻而后思修，这个闻闻什么？闻什么呢？闻是闻法呀，我们上来讲的当人的这个三音的了音佛性，了音佛性要借那个元音来启发的。什么叫做元音呢？是闻佛法。佛的大乘圆顿教，像我们在禅堂里像讲禅宗这个向上一着无上法门，不通过闻法你怎么晓得佛法呀？怎么晓得自己还能成佛呀？怎么晓得自己还有个自性啊？啊，说我这个自性还跟佛一样的。闻法就明白了一些道理，明白道理嘛，就等于开悟了。开了悟以后才能够讲修行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，我们现在也在这儿修。说起来这个修，总结一下是离心意识参。看话头，毕竟我们还在凡夫地上，还没有开悟，还在迷。还没能够看到话头，还在话尾上。要到什么时候算是修呢？就是说你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就是开了悟了啊，那个修呢，那叫做真修。明心见性，一修一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那是真修。这个反闻文字性用什么闻？不是用耳识，而是要用，而是要用耳根。所以那个楞严经焦光大师说的，舍是用根，根是什么东西呢？根是根性，耳根有耳根的根性，眼根有眼根的根性。那么说我这个人有漏根呐，是不是有漏个性呢？哪里那么多的性啊？有一个还不够吗？ 所以在教中讲，本是一经两分成六合合，这个本自性，如果把它眼睛搞透啊，它这个见性，如果这个自性要是把它耳朵搞透呢，那叫个闻性啊，以此类推啊，要把这鼻子搞透，那叫个嗅性啊，摆在舌头高上呢，那叫做长性。所以说在眼越见，在耳越闻啊，在肚奔润，他有这么一套话。性本来是一个啊，这个梵文的文字性是用耳根，不是用耳识。这个耳根，当你不缘外尘的时候，那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啊，最初用这个功，用这个耳根圆通这个功入法性流。王所呢，就是王一切外尘境界。这个功夫怎么用？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，我这个梵文文字性我做好了，这什么都不想，我这个耳朵也不是个聋子啊，我就自己闻自己，并不是这个样子一回事。那是无知的人才这么说呢，一闻解义，所以三世佛缘，那他也有根据的，可不是我们自己自说自话啊。梵文的文字性归根到底跟禅宗用念佛是谁呢，是一个样的一回事儿。怎么样的是一回事儿呢？他有一句话呢说得非常恳切啊，就是当你不缘外尘反闻文字性的时候，就是说我这个能闻的是谁，这个反闻文字性的功夫是这么用的。他也在那儿祈请，他只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个能闻的，像现在我这外缘不闻了，外尘境界不闻了，外头一切音声我也不闻了，作为耳根来说嘛，反闻，闻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能闻的耳根根性，能闻的，不是耳根这个根性是不能闻的。你不要说你有这个耳朵，耳朵呢是这个浮尘根，不是圣意根。那死人有耳朵吗？他就什么都有，什么东西听不到。哎，这个反问文字性的功夫呢，就是说我这个能闻的这个文性是谁啊，就跟我们禅念佛说念佛的是谁，佛是哪个念的，这个文能文的这个文性是谁，是谁啊，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是经中讲的，最少是祖师讲的啊。原来二十五圆通的梵文文字性是这么用的。你看看观世音菩萨从自修啊，从音上说，从化他这个前处有修前处应，从果上说，你看他这个名字观世音，观是能观之智， 世音呢是说观之境，就是拿世间上的人讲，你这个观嘛，就是拿眼，比如拿眼睛看咯，啊，都看只能看颜色了，那怎么能观音声呢？这个音声还能观吗？啊，哎，音声能观，啊，所以楞严经叫个六根互用，眼睛能看也能闻，啊，耳朵能闻也能看，这叫个六根互用。老和尚写了一部语录，那个禅期开示录是在搞明寺出版的，原来这版子是石印的，来果禅师的语录是在上海出版的，那时候老和尚已经离开搞明寺，那是51年52年啊，这个时间在上海出版来果禅师的语录，因为上海嘛不是在搞明寺啊，上海有还有珠山啊，这老和尚就客气，怎么有出版之前，哎，请几位法师，请几位大德居士，啊，老和尚客气啊，请你们给我看看啊，有哪些不对啊，啊，要不要修改修改啊？那个老和尚那个语录告诉我记不得是哪一个地方的，这里头呢有这么两句话：闻声最喜作戒，听乐尤耐敲诗。闻声最喜作戒，作戒怎么就是作诗啊，作记子啦，有些人呢就是欢喜嘛，啊，文字禅师这个呢能接受啊，啊，闻声作戒，说听月敲诗，这个月亮应该是见呢，怎么能听呢？听月叫这个这个敲诗，敲诗就是作诗了，啊，哎，那个居士呢，就给老和尚就改，他说见月尤耐敲，这个月亮应该是眼睛看的。足见得他不懂佛法啊，啊，好像还是出于好心给他改了。老和尚呢也无所谓，你改就改了吧，啊，那个不懂佛法，更不懂得禅宗的道理，实际上这也不是禅宗的道理啊，嗯，经常都这么讲的嘛，漏根互用嘛。反问文字性这个功夫，就是当你外尘不圆的时候，外尘境界不攀圆啊，反问文字性用耳根啊，这个耳根呢是能闻的啊，这个闻性不断，有这个性在，它这个闻性就存在。那么这个闻性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能闻的是谁呢？啊，反闻文字性的功是这么用的。这我就简单说这么几句话，让大家去体验体验。并不是说禅宗用功的方法，这是教外别传。哎，说是那个三藏十二部经里下找不到一个念佛是谁呀？念佛是谁这个四个字呢，在三藏十二部里向是找不到的，哎，但是禅宗用念佛是谁起行这一个法，那在这经中呢处处都有。难道说佛道通佛祖就不道通了吗？啊， 佛跟祖是一个庇护出气的。我们也经常听到人家说三面佛是谁，这个公案难用啊，老是用不上去。他这个梵文文字性好像是啊，这个经中讲的是最可靠，佛说的嘛，梵文文字性嘛啊，他是不是会用呢？未见得。就是我刚刚说的能文的文性是谁，是哪一个那个梵文文字性的功夫的，就是这么用的。那这个从文思修，他那个功夫呢也是一步一步的深入啊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个破五音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那就是破舍音。如是见增闻所闻尽，那是破受音。静闻不住脚所脚空，那是破行音。空所空灭，空脚即缘，那是破醒音。空所空灭，寂灭现前，那是破事音。无音都破了，那个功夫呢也是一步深一步，一步深一步啊，由心用到无心处。空所空灭啊，空都没有了嘛，一切法都一空建立的，空都没有了，空都没有了呢，那就个寂灭现前啊，寂灭现前就是朗然大觉，忽然超越世间啊，十方圆明，得二殊胜，那个二十五圆通啊，到了成佛了，上求下化呢，上合十方诸佛啊，宇宙如来本妙皎心，同一此地，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，宇宙众生同一悲仰，那是二十五圆通。一部心经啊，直截了当的啊，他没有讲一个次第，像这个二十五圆通一样。观世音菩萨，他那个观呢不叫观，我们念呢经常就给念到就观世音呢，好像这个观是观，这个观跟观呢解释不一样的。观是那都啊，度去生，入理之心谓之观，不是用眼睛这个看，那是尘劳妄想。这观世音呐、啊，啊，这句话呢，就是梵文文字性，从浅至深。你对这个，你对这个智慧呢，不断地提升，不断地开发，到了恨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那个不念个行，念恨，嗯，都是就理说的。啊，照见五问皆，五问皆空呢，就是舍生相位处，啊，舍这个舍受想行识。五问又叫做五音，在十法界，十法界的众生，包括佛法界是究竟众生，都具足五问的，或者称为五音的。所以教中常常讲个无音施法，众生假名一报国土，形成施法界因因果果，都不能够出乎这三法。有人曾经问过呀、啊，他说那个无音还是有的还是没有的，我说告诉他有的，这个有 心呢，开心就成为无因或是无问。那么说无问皆空，这个无问究竟是空的还是有的？这个佛法呀，有的时候难懂就难懂在这个地方。他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他说是空的，有的地方他说有的，说空有说空的道理，说有呢有说有的道理，都对。但是你要会的理解，也要善会用。就十法界来讲，那个无因呢就是十法。什么叫个十法呢？实实在在的啊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，无因十法。如果说三乐道的众生，哪怕是就是地狱里向的众生，他没有这个舍心，那什么受地狱苦啊，那什么受那受苦啊。你说我这地狱里头但有舍，不得心，不得心哪个晓得受苦啊。啊，但有心没得舍，没得舍，你看这地狱里下啊，那个十八地狱啊，五比地狱啊，我们前年看了一本书，那个十八层地狱，磨子磨的，锯子锯的，割舌头的，那个什么都是有舍的。无因施法呀，就施法界来说，如果说你要有个施法界，这个施法界都是以舍心而建立的。施法界里向呢有种种名字，这个没个名字，这个施法界就不能运转。假设我们这个人世间要是没有名，什么都没有名字，没得名字，我们这个世间法怎么运转呢？怎么运转？它必须要有名字。说是我要吃茶了，想请人把那个杯子给我拿的来。你说你没有个名字，这个法就不能成立。所以世间法有种种名字，每一法界都有种种名字。人也有名字啊，没得名字怎么喊呢？所以有了名字就有语言文字啊。所以建立世间法，出世间法也是这个样子。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如果不讲经不说法啊，哪里有三藏十二部啊？就这个三法来讲，凡是名字都是假的，这一点啊都要知道。所以众生假名，众生的就是众缘和合而成立的，都是假的。假到什么程度？物无应名之时，名无招物之功，说是假的。凡是一个名字啊，我喊杯子，杯子就来了啊；喊一本书，一本书就来了啊。它招物啊，招就是就起这个功用。实际上那个名字都是假的。说人，人也是假的。人，你说人，你说你这个从头上到脚上，你们自己说说看，哪一个就叫人呢？各有各的名字啊。鼻子有鼻子的名字，眼睛有眼睛的名字，手有手的名字，脚有脚的名字，各有各的名字。哪里叫人呢？啊，举此类推，一切法皆如是。你说我这是个房，是个禅堂，我这个禅堂，禅堂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有砖头，有瓦片，有地板，有墙，有窗子，各有各的名字。你说什么叫个禅堂？哪儿叫禅堂啊？有这么多的因缘凑合在一道，哦，这叫个禅堂。说这个名字是假的，一切法皆如是，这叫做众生假名，无因施法， 还有一个呢，啊，你说众生假名，众生是正报，这个正报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前世修了人的因，我今生来投胎做了人，这个人要有个地方登呢，啊，他就讲这个依报，依报，依报果都，娑婆世界凡圣同居都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净土，啊，四圣法界有方便有余、十宝庄严、常寂光净土，都有他的依报。那就我是造了罪了，造了罪的下地狱，那个地狱就是依报，啊，飞禽走兽，啊，海陆空都有他的这个世界。依报国土，众生假名，无因施法，合称施法界，啊，包括殆尽。施法界啊，这法界哪有这么多呢？啊，那个永嘉大师说的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脚后空空无大仙，说是一生脚悟了，成了佛了，大脚朗然了啊，那所证得的呢就不是施法界。那是什么法界？这个依真法界。依真法界跟施法界是一个，还是离开施法界以外有个依真法界，还是依真法界就是施法界？佛法是不二法门，说是施法界就是施法界，依真法界是依法界，是截然不同的，是两回事，那是二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一开头啊，恨甚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那个智慧达到了极顶的时候，照见无闻皆空，施法界啊，无因施法都空了，嗯，在正在一真法界啊。永嘉大师他有一句话，就是法身寂寥无一物啊，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无一物呢就是一真法界。说个一真法界呢，那也是强力一个这么个名字的啊，不知道怎么说呢，你要开口要形容啊，要指出来啊，要说个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也是个名字。本来无一物，你们看看我们当人这一念啊，啊，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反问文字，就作为回光返照，你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不是说那个成了佛了他是本来无一物，那个开了悟了本来无一物，他说我们都是凡夫，我们应该说我们这个东西里像，我们的心里像东西就多。你们看看你们这个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个心，这当人一念有什么东西？顿教法门啊，那个漏斗大师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本来无一物，那是要理性说的啊，那是开悟的人所证得的。但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薄地凡夫，无量劫来的习气执着啊，你说咱们有一物还不可能，还这个肚子里像东西多得很啊，尘劳烦恼无量无边。相信永嘉大师说的，不出妄想不求真，这个妄想本来是假的，是空的， 啊，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一生用功怎么这么多的妄想啊，啊，妄想再多它毕竟是个妄想啊，因为它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你不要去除它啊，不除妄想，越除不除本来就多，越除这妄想就越多，那不除不除就没有妄想了，放下就是的嘛。真的真的本来就有啊，就像本来就有求什么呢，我就觉得本来就有嘛，现现成成的还求什么，如果你还要求他，那就是头上难头。你看永嘉大师正道歌虽然是禅宗的一代祖师啊，那个正道歌那些个语言永嘉大师说的不但是禅宗常常拿来用，其他任何哪一宗哪一派都用，那都一样啊。嗯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啊。你看永嘉大师说的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那个无名啊，无名是无名的实性，无名的真实性，无名还有真实性啊，无名就是啊，无名的实性就是佛性啊。啊，这个无名跟佛性，佛性是觉了明白，佛性无名呢，无名是无不觉了不明白，明白跟不明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啊。你说无名不好，把无名去掉啊，无名去掉，说个比方，就是你这一个人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吧，每一个人我们现在看来都没开悟，都是凡夫啊。你说这个凡夫不好，我不要这个凡夫，我要去成圣人，不要这个凡夫，我拿什么去成圣人呢？嗯，迷跟悟就像一个手背一个手心一样，它都在一个手上，离开手背没得手心，离开手心没得手背，它就像你转一下子，哎，你说我这个人都坏了，这个坏了不好，不好就不要它啊。你就是社会上做人嘛，说是你这个人不好啊，做了坏事情了，还是犯了法了啊，犯了法怎么样呢啊，犯了改造哎，改了就好了。你看儒教的像是也这么说那么一句话，人为圣贤孰能无过，知过能改善莫大焉，改了就好了嘛，还就在你本人改呀，不是另外我这个坏的就不要了，另外找个拿另外一个考子从哪来呀？啊，所以是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嗯，你的法身在什么地方啊？嗯，人人都有个法身，啊，就在当人一念。就在你这个啊幻化的空身，你这个身为身的是四大假合而成的，四大本空哎，佛法讲这个四大皆空呢，就是说不是离开四大讲个空，就在这个四大本身上讲空啊，当体就是空的，当体就是空的。嗯，说是幻化空身即是法身，佛法就讲这么个道理啊。你把这个道理如果能够接受能够理解，还不太亲切，好像是还不太明了，哎，你多想想，嗯，这很有好处， 就像我们刚才讲禅念佛是水，哦，这是祖师讲的，我这个念佛是老用不上去，是不是还怀疑啊？啊，那个二十五圆通不是祖师讲的啊，那是佛讲的啊。二十五圆通是观世音菩萨亲证的。梵文文字性，我这个文性能闻的这个文性啊，就是这个耳根，而不是耳识，是谁，是什么样子，他也在那儿找啊，找来找去的功夫呢，就越来越用越深了。出于文中入六王者，最初就是下这种功夫啊，一步一步地做的。哎，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对禅宗这一法用禅念或者起疑情，不是没有旁证的，有很多的佛法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起疑情，起疑情。二十五圆通那叫做舍事用根，这一句话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宗门下呢，在禅堂的用功呢，就是离心意识禅，心意识，那不是根啊，啊，那是心意识，识嘛就是漏尘，漏这个漏根啊，地漏识啊，意呢就是第七，心呢就是第八啊，要舍掉这个心意识再用。怎么用法的呢？就是禅念佛是谁，得用这个意根，而不是用意识根呢 啊这个根呢是本来就有的，是本有的。为什么说本有的呢？是本角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呢，那个德相呢就是本角，以本角起实角啊。那个本角与实角不是两个心，就像我们禅念佛是谁一样，这个禅念佛是谁，是不是还有个能参的，还有个所参的，没有啊，啊，一心分能所啊，对这个自心了自心，并不是说有一个能参的这个人，有一个念佛是谁给我们参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也说明了呢，佛法是不二法门。反闻文字性吗？啊，这叫做自心了自心。我们常说的什么叫念佛是谁，就找你自己，自己找自己，找别个东西困难呐，找自己，找自己应该说是，那是年来便是，那还不变当吗？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说要肯承担啊。这宗门这一法说来说去呢，啊，这个讲这是个理路啊，使我们在这一法上呢建立信心啊，说都是假的，还是要好好用功啊。说多了打印，大家就放心了。禅堂讲话现在科学发达，有录音器，讲话呢给你录下来。我是从来不愿意人给我录音，因为我这个音呢是不值得一录的， 这个禅堂里讲话，东一句西一句，想到什么地方就讲到什么地方，也不在系统，也不是像那个讲经啊，消文释义、分科判教，哪里有规矩？禅堂讲话也不是说没有规矩，禅堂也有规矩啊。禅堂讲话的规矩，禅堂是用功的，都要围绕着用功，就是讲用功啊，怎么用功，用的什么样子。因为这个禅堂呢水平不一样啊，我们不是讲三根普利吗，所以讲话呢也就没有一定的，不是一定的，这个我这个句话专门对哪一个人讲的啊。佛讲话，佛是因缘说法，那个佛是毕竟是佛啊，佛有无量自在，佛以因缘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这个道理在禅堂里上也不例外，随便哪一个人在禅堂里讲什么话，听话的人多了，他的接受能力、他的理解都不会一样。同是一件事情，今天讲今天的样子，明天呢又变了，今天讲即心即佛，到了明天就变了，他明天讲非心非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还是即心即佛对的，还是非心非是佛，非心非佛是对的。讲真正的佛法啊，不一定就能开悟啊，有的时候啊讲一句无意味的话啊，他还能开悟呢。所以这个法无定法，今天有人提到说是过去禅宗经常讲的有个石牛颂，实际那个石牛颂呢就是一个有一个那么有这么一个有图的，有图，有这个图画，有文字，那个木牛颂，是的，这个在我们在才出家的时候就看过这本书，也记不得当时是怎么理解的，还给这个石牛颂呢做了颂。现在有些东西，我这个手头上的东西呢，经过文化大革命都遗失掉了，没有了。有人就说啊，他这个石牛颂为什么是讲用牛呢？啊，这个物类呀多得很呐，牛，也是一个物类，那个羊也是物类呀，马也是物类呀，猴子也是物类呀，猫也是物类呀，为什么要，为什么讲牧牛呢？牧牛就是放牛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佛教对这个牛呢特别感兴趣，雪山白牛啊，那个经中常提到的啊大白牛车，七蹄书好 啊，有大经历。法华经中也讲的三车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这都不是牛吗？那个围山啊，要做个大白骨，那做个大水果牛，都讲这个牛。看来这个牛跟佛法的因缘很密切的，所以过去祖师呢，